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咧？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李伟棠，我哋上一集咧就请到阿洪慧上嚟啦，咁啊今集继续。 系啊，意犹未尽，因为上一集咧我哋结束得比较灰啊，所以我想今集掹翻翻少少，咁睇下我哋会唔会有啲即系有啲血可以新血又再次注入啦。咁其实咧我又拣翻又系下雨有关嘅诗嚟作为呢集嘅开头，但系呢次嘅下雨又同上次嘅下雨已经好唔一样。呢首诗咧叫预言，咁佢前面咧就引咗下雨嘅预言嗰首诗嘅四句，就布禁解除的前夕，在诗里试探着敏感的字眼，真的吗？真的吗？从此我们将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茶壶这个字眼了吗？咁我哋依家请洪慧接住嚟讲佢嘅预言。 除了把我们用麻绳温柔绑起。然后双双坐桥车沉进海底，看光线变暗变黑，真的吗？我们会相爱50年不变吗？像旁然的黄昏，一次未有彩排的女孩或者男孩，感觉被彻底凌辱之后，发现身上的蓝色衬衣和白色汗衣不是自己的耳鸣那种，只能在咖啡馆靠窗的空凳比划海浪与连身裙的接曲，并范乱伦的抒情式田园歌曲等字眼所不包括的茶壶。现在让巴洛克式的音乐响起，我们立正望向旗杆上的布，布上的天空，天空上的一指候鸟。大小偷舞的政治惯匪混在人群里，故意压低再压低前腰，以顿觉的节奏抵着我的肩头，顾左右而言他的发，用小丑不废的方式把暗号写在注定被随手丢弃的便条。甚念关于罪犯和疯子的定义，这与玛格丽特的烟斗无关。道德假期，私人节以外的日子，我们严格服从推论最为精密骨感的议会法规。一个空旷的城，门楼的暗号写着马斯布里斯卡，所有企图脱掉帽子的人被分配背熟100条拜德以外的饮管隔烟。预言向尚未来到的现在行进，我们在河的边界上替将要或者永不会来到的情节猜度，猜度一个人同时穿两件衬衣的可能，穷奢极侈的华丽极限，黑夜晚装上面的灰色自古华拉 T 恤，叙述回至到海底的光线变暗变黑的定格。有人在田园上只拥有一柄超现实手枪，而双城记的围栏和头盔用推土机吃掉空穴的风。当茶壶的长嘴以降笔的姿势把热水灌进茶杯，浅湿甚至泛滥我们仅有的白衬衣上的空口纽扣，一头白色大象在黑夜都市迅速倒穿我们的早晨，以里带肆无忌惮的精确和唯一合法的震耳欲聋。 刚刚听过就是洪慧他自己朗读翻自己的作品《预言》 啊，这里的预言呢，虽然是一则预言，伊索预言的预言，但又未尝不是这个预言家的预言。尤其我们刚才听到相爱五十年不变的时候，洪慧你在2011年已经预言了我们相爱五十年是不可能不变的。 似乎是的，但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预言了这件事。 是的，只不过诗人呢就将它比较惊悚地写出，甚至呢是以一个这样的捆绑沉入大海这个典型的这些怎么黑色电影的桥段来铺垫出这个预言。咁当然啦，我哋睇返个写作日期啦 ,2011 年嘅2月1日啦。咁再加上呢首诗嘅入面有一啲关键词，比如话议会啊、推土机啊、 白色大象啊，呢啲咧都令我哋谂起菜园村啊、高铁啊等等啦，大白象啊嘛。但系大白象咧，我哋平时我哋惯用于批判嘅时候，我哋会变咗一个系好空泛嘅词。反而去到呢首诗咧，因为佢前面铺垫咗咁多候鸟啊、小偷啊等等呢啲咁形象嘅意象之后咧，呢、这个大白象出现嘅时候咧，佢真系一只大白色嘅大象，即系呢个就系诗歌嘅奇妙之处，即系你可以将一啲已经被我哋概念化的语言又还原回它最初震惊我们的面目。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理解呢，我也想问一下鸿慧，就是关于茶壶的理解。其实下雨的茶壶大家都众说纷纭，到底是指什么？你自己又怎样将这个茶壶融在你这首诗里面出现呢？ 茶壶是一个人咯，可以是我们去接受个茶壶倒一些水落个水杯那里，向人哋灌输一啲嘢，或者我哋被灌输咯，我哋成为一个水杯，俾人哋用个茶壶灌输咗好多嘢去。 系啊，其实夏雨写佢嗰首寓言嘅时候，佢已经系留咗个好大嘅空位喺度。佢话布禁有敏感词啊嘛，但系敏感词竟然系茶壶呢两个字。茶壶明明系一个好日常用品，点解会成为敏感词呢？咁夏雨都好奸，即系令大家就会猜测咧。其实呢个策略同阿鸿慧入边诗入边有一啲做嘅又好相似嘅，比如话佢唔写旗。佢寫旗杆上的布，明明是面旗，點解又會還原翻旗杆上的布呢？ 係有陣時你將嗰個詞本身拆開佢嘅話，就可能有另外一個意思咯。可能每一個國旗其實原本本身都只不過係一塊布嚟嘅啫，或者每一個國家本身佢存在嘅意義，可能同佢而家存在嘅意義已經唔同咗咯。 我覺得係同字有關啦。 係啊，其實 個意義 就入邊係分離，不斷咁樣分離。但係呢種分離咧，可能往往真係符合咗我哋嘅現實嘅狀況。反而我哋覺得呢個預言咧係預言家嘅預言。咁我哋再聽佢一首又係好短嘅詩，一首只得兩行嘅詩，叫做政治詩。 政治詩，而罐頭尚未過期，花也一直鐵手裏面盛開。 就咁样就完成咗政治诗啦。政治呢，我哋都话系又系好简单，又系好复杂嘅，讲极都讲唔明嘅。尤其你啲尝试喺诗入面讲政治嘅人呢，经常都会失败嘅。但系鸿慧呢首诗，我觉得就好成功，因为佢好奸啊，佢根本唔提政治入面。但系罐头如果佢未过期，咁系意味住佢入面嘅嘢可以保质呢？但系佢会一直咁样封闭落去呢？ 系咯，定系因为过咗期之后都依然仲要被逼佢食呢？ 比如话四五十年前嘅我哋啊，或者三四十年前嘅我哋呢，我哋系赞美罐头嘅，觉得哇好伟大嘅科学。但系依家我哋觉得哇，点解佢哋唔食新鲜嘢呢？ 系啦， 啊呢度入边好有心意啊！如果喺古代你就会被可能讲你系写反思，因为可以解读到好反动噶。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咁跟住落嚟咧，我仲想向大家介绍咧，鸿慧一首咧更加系其实唔似佢写嘅诗啦，好非常之面对呢个现实历史嘅诗啦，叫做《那个用身体挡着全世界前进的人》。 那年我还来不及长大。世界便在直播下毁灭，就在它比太阳还要顽强的背影下毁灭。直观散日，越封越干的伤口就像一卷旧菲林，在黑夜的眼睛里越痛越深。那个用身体挡着全世界前进的人，如罐油向下方产卵的履带，就意图用所有钢铁的重量和气压，让它放弃自己的膝头。一个人和一列坦克的探戈，当所有弹道因为折射而沉默，右手高举，他用第七夜的气道把那棵菊花种在通向明天的星准器上，或者他有一位情人在远方，我不知道，或者他下辈子就是被逼裸体的艾薇薇，而他的母亲就像高角的风那样撑起所有骨，我不知道，我只是在个痛了百年多的伤口里面读到一群穿狐皮大衣的人，用板机挡着所有早晨，读到那个用身体挡着全世界前进的人，在冬夜驶入腹地之前，他正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道铁索，让所有光从广场撤离。 那个用身体挡着全世界前进的人啊，洪慧嘅作品， 好明显系写呢个坦克人王慧林噶啦， 系 咁、啊、但系呢首诗都可能好多选六四诗选嘅编者都冇留意到，系咪？有冇收入？ 应该冇收入过， 系啦、嗯，因为佢又唔系话真系咁赤裸裸地啊讲呢样嘢，但系咧。我哋一解讀好明顯啦，就係、是、而且佢咧將呢、這個王維林呢個意象咧，將佢其實係將佢放大咗嘅嚇，唔單止係王維林本身嘅嗰種阻擋，到底佢係咪真係擋住全世界前進呢？其實佢擋嘅係咪代表到全世界呢？喺另一句句子入邊咧，係洪慧自己作出咗一種，我覺得係一種反駁嘅。佢話嗰班穿狐皮大衣人咧，用扳機擋着所有走神。咁但係走神係咪可以擋得到嘅呢？就算用坦克用咩嘢都擋唔到啦。但係當然如果我咁樣去解讀嘅話呢，就會變得哇好似好勵志咁喎，好似我哋嘅民主事業即係最後都會成功嘅咁樣。但係呢詩歌又唔係一種宣言啦。咁詩歌佢最後呢佢係回到咗一個自由嘅結尾喺度嘅。但係呢個結尾呢你可以作出點樣嘅解讀呢？呢、這個鋼點樣撤離呢？喺鐵索上面。 他正用自己身体做一道铁索，让所有光从广场撤离。其实我觉得呢首诗本身是一首，除了希望讲挡住全世界前进的人王慧林之外，亦都想讲就是整个状态啊，似乎一直以嚟都是不断咁样塑造了很多我哋发现好英雄的人啦。咁、但系其实佢哋本身可能希望佢哋希望投入呢件事上边啦，或者可能佢哋系被逼投入呢件事上边啦。如果唔系，我唔知点解会。王慧林之後，我哋又會出現一個艾美美啦。然之後，我哋又發覺艾美美之後，原來佢嘅母親啊，亦都係有好多嘅事情喺背後啦。咁樣， 佢母親真係姓高，你知唔知？ 我記得 啊。但係佢呢度將呢個風骨呢兩個詞咁樣拆開嚟寫咧，又係非常之非常之有風骨嚇、啊，令我諗起一把遮俾啲暴風吹反嘅時候嗰種感覺嚇。咁、可能咧，最後係佢既擋唔到呢個世界前進。但是呢那些人亦都挡不到这个世界的早晨的来临。 今天这首就是那个用身体挡着全世界前进的人。那跟着最后一首诗了。 最后一首诗叫滑雷。那这首诗我其实当年呢去年呢你发表的时候呢我都有留意过印象很深。那我们听洪慧读滑雷这首诗。 滑雷。滑雷的时候我就会在荒野中滑一棵古树。但我不会划草，以显示风的暴扬。树一直在拔高，雷一直在闪电，风扬痛楚在我的头上作石。没有人，只有血液能在我的体内雷厉风行。划皮，人们在脸上划鬼成人。雷在黑夜中敲向焚烧天空的电网，雷在我的梦中敲向眼睛的角落。我不是雷，我用眼光在没有门窗的围墙种下肯树的危炉。 这首诗很澎湃啊，很有力啊，我觉得是一首很振奋人心的诗。不知道你是什么背景下面写这首诗的呢？ 我想我这首诗一开始是因为我记得《论语》里面其中有一句是大概的意思是上面的人的德就是风，小人就下面就是草咁、样嘅。咁你如果上面是上梁正嘅，咁下梁就会跟住你咁样咯。 但系你呢度咧，你就强调出你唔会画草，而显示风的暴虐。咁其实呢度咧令我谂起北岛嘅诗，就话啊，我唔可以跪低，而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同埋咧个雷咧，我谂雷呢个意象咧喺香港诗歌嘅传统入边咧，都会令人谂起雅士嘅诗啦。 咁 系啊，雷声与蝉鸣啦。但系呢个雷咧，佢系可以喺佢嘅体内雷力风行嘅雷，好似佢自己嘅血液，即系融入咗一个年轻人嘅身体入边啦。所以，但系佢又话我不是雷。呢度又令我谂起北岛话喺呢个冇英雄嘅年代，我唔想做一个英雄，我就想做一个人吓。佢唔一定系我哋真系。不一定要成为雷的，但我们不成为雷，我们都可以做其他事，比如说去啃树，成为蚂蚁去啃树、这种心态 是慢慢去完成一样、即是每个人可以慢慢各自做好自己小小的事。 是啊，虽然大家都是草， 咁其實呢，最後再送多一個典故啦，就係、是、呢種螞蟻啃樹，即係兜仔鋸大樹嘅精神呢，古代都有句話嘅，叫日拱一卒，不其速成，即係捉棋咁樣，我一日就頂咗呢一隻卒仔，我唔期待我好快可以打敗你。咁最後我哋都以勵志結束啦。 好啊， 好啦，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啦，就請咗洪偉上嚟同我哋介紹咗佢嘅作品啊。咁啊，洪偉幾時再有新作啊？ 好快就會有啦，應該。 你嘅意思係有新詩集？ 新詩集係咪？ 係啊，係啊。 我想下年最快都、 啊、都快的了、 他們關於詩社有好幾位呢，我想都準備是今年尾出年頭出詩集的了， 是啊，譬如、啊、陳康圖啦，或者刑畫啦、嗯、 是啊，是啊，好期待啊，這個真的我覺得是一個新浪潮來的、拭目以待，同埋呢我們的老人家都準備好接受挑戰 好了，今天多謝曬洪偉， 多謝，拜 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熙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